我记得那是第二次航海的时候。我一个人被留在岛上，迷失在岛屿很深的地方。啊，这个是钻石，哈，还有红宝石、绿宝石，啊，还有翡翠啊。可是，如果不能离开这个山谷的话，再多的宝石也没有用啊。我好几次想攀登这个断崖，可是都没有成功。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出口，我已经走了好几天了，肚子饿得不得了，我真的要死在这里吗？ 新爸爸好可怜哦，能不能够得救啊，小叮当？ 你明知故问嘛，大雄。新爸爸的故事你要看几次才高兴？ 这么说就结束了，真是扫兴的，没意思。 啊，是肉啊，从天上掉下来的肉啊！哦，这真是神赐给我的恩惠。 哇，好厉害的鸟哦！ 不管是看几次，都是很吸引人的， 是吧？啊。 神不再可怜我了吗？ 哎，你下面很多宝石，快来打下来！ 宝石， 宝石，宝石， 海边宝石赚不少钱呢！哎， 过来，过来，好多宝石啊！哎呀，好多啊！我还有翡翠。 原来是这样的，为了得到神的宝石，丢肉是为了让鸟来拿走。这么做，也许可以离开山谷，也说不定啊。 哇，那个想到这点很好哎，对不对，小叮当？哦，真是的。赶快哟，大鸟马上就要来了，快！嗨，你看来了。 太好了，我们也回去吧，大雄。 哎呀，我们再看一次嘛，好不好？ 哎呦，已经差不多了啦，这是第三次了，我不能再陪你了，真是的。 啊，对了，啊，这个作为一季的礼物好了。哎，我捡一颗这个回去没有关系吧？ 不行啊，这是只可以看的世界，不能捡东西回去。买下。 我知道了，我是开个玩笑的。 不，也许会真的做，也说不定啊。 哎呀，很好玩的，我还要看，可以吧，小叮当？ 可以。 下一本看什么好呢？ 我已经不行了。 哎呀，不可以这样子了，小叮当，小叮当啊，小叮当，讨厌啊！ みんな 有梦想的家伙，讨厌，我要去医院一剂。相信丹妮会很高兴的。 我有没有好玩的事情啊？ 好玩的事情啊？对了，我来打击，怎么样啊？很好玩吧？ 不是掉东西， 不要打头嘛，痛哎！ 真没意思。 大熊， 有没有好玩的事情啊？ 没有。 他的态度怎么会这样呢？ 大熊，你家伙太神气了你！ 好险好险的，我差点被他们抓到了。哎，一静， 大熊， 你要去哪里啊？一静， 跟朋友一起去露营啊。 我想带你去个很好玩的地方哎， 可是老师在等着我呀。 只要30分钟嘛，不，加15分钟。 15分钟可以去哪里呀？ 不得了的大冒险呢，又可以去好喜欢的地方啊！ 大熊， 那么好的冒险不让我们知道吗？熊啊， 你是这种人吗？ 不，怎么会呢？其实啊，是骗小孩子，没有什么意思的了，这是不好玩的，像傻瓜玩的。 这种骗小孩的事情，你来邀请我去吗？ 不， 算了，老师在等我，我走了。 一静， 等一下。 小绿灯， 什么地方是大冒险啊？快说。 我们快点去吧，大熊啊。 要穿上进去漫画书的鞋子才行。 你说要进去什么地方啊？ 不会是漫画世界吧，大熊？ 是漫画。 你也不是在骗小孩子。 说什么大冒险，真是让人哑口无言的。 虽然是漫画世界啊，可是如果能够进去里面，好像是真的世界一样啊。去修理鬼怪是很厉害的威力哦。但你们呢，还没有去叫校的话，那你请回哦。 不要生气嘛，大熊啊。 穿那双鞋子就可以进去漫画里面吗？ 为了顾全他的面子，我们就进去试试看。 既然这样，你们就先选一本你们喜欢的漫画书吧。 什么都是破破烂烂的。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买的了，所以 拿起来就散掉了。 小心呐！ 这本好像很有趣。 是杰克跟豌豆树。这个故事我知道。会出现一个大巨人。 大熊，我们就决定选这本了。 鞋子只有两双啊，由我来带路吗？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连大熊都能玩，就不会有问题了。小叮当，如果回来的话，大熊你也来好了啊。阿福啊，我们走了。阿福，你先进去啊。 你先吗？ 阿福，你先进去，先进吧。 我告诉你们，只能够看，不能做其他事情啊！听到没有啊？ 好厉害耶！这里是漫画的世界哦。 这是不是怪物啊？ 是豌豆树。原来是这样，豌豆树正在长大。 阿福，这以后会怎么样呢？阿福啊！ 巨人的城堡 啊！你说大巨人难道比我还要大？ 比吉安啊大100倍呢！ 很好玩，我要跟他比赛，阿丘吧一个。 吉安，你不是他的对手啊，吉安。 不比赛你怎么会知道呢？ 比看漫画书更有威力耶！ 今后会怎么样啊？ 杰克什么都不知道，会爬上豌豆树来。 杰克会爬上来啊？还是让他不要爬上来比较好一点呢、 可是杰克他…… 你这个人怎么没有慈祥心吧你啊？ 可是这…… 杰克，杰克，你认识阿伯已经告诉我了。 你们究竟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们。 这个事倒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豌豆树伸到云上面，在那个地方有个大巨人哦，你要小心呢，杰克。 最后呢，你虽然是圆满结束，可是在中途呢，你会因那个大巨人而遭到好几次的危险哦。 所以我们好意带你把危险页数跳过，然后直接到圆满结束的地方去。 跳过危险页数、 不管怎么样，跟我来了。 在漫画里面，你们怎么给东 摆 形式嘛？ 大熊， 一静啊，你不是去露营了吗？ 因为我记错日子，应该是明天才要去露营的。 那你就上来吧， 只停一下下就好了。嘿嘿， 我也经常弄错日子的呀。 大熊。 不用。 怎么了？ 鞋子两双都已经在用了呀。对了，也许在预备袋子里面，看看哦。有了，没错，有了。你在那些漫画书里面选出你最喜欢的。 从这个里面吗？我喜欢可爱的故事，小木偶。这个要怎么做呢？ 来，你穿上这双鞋子。 这双鞋子 是啊。好了，我们进到漫画书里去吧。 真的吗？ 下定决心跳进去，知道吗？来跳。 大熊，哇，好美丽的天空。 小木偶应该在这个城市里才对的呀。 真的可以见到他吗？ 我们去找他。 大熊，你看那个房子。女神来他家里哦，你有没有看到？ 小木偶，醒过来吧。你可以自己动了，小木偶。 可以动了，我可以动了。没有线，我也可以动了。哇，好棒，好棒哦，可以动了耶！哇哦！ 你要做一个乖孩子哦。 小木偶的大冒险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我们就到下一页去吧。 好。 阿福，快点啦，阿福！什么是圆满结束的页数啊？ 我以为可以跳过危险页数啊！ 突然出现大巨人，把人吓死了啦！ 对了，吉安，我们把树给弄散，是不是很好玩呢？是不是？ 好像是很好玩的样子。 什么？ 究竟有什么故事令人好期待哦？阿福啊，上面尽量不要放可怕的故事哦，好不好？ 我觉得选猴子和螃蟹的大战怎么样啊？嘿， 进去喽！ 小木偶的冒险终于达到了最高潮的地方了呀！ 小木偶，快滑，用力的滑呀！快！ 爸爸，你不要紧吧？ 快啊！ 快来救我！小木偶，小木偶。 当然了，应该赏救王子的。 不得已，他只好回到海里了。 我们跟下去看看去吧。变成怎么样的？啊！这是什么？这……啊！这不是龙宫吗？ 我不是猴子，我不是猴子。什么嘛，一点都不好玩了，把我当成猴子了。 是星星我。 你说什么？ 没有。 我要回去了啦。 和我们回家吧。 奶奶，请把这个苹果交给白雪公主吧。 我说过了，这没这个人啊，没有啊，怎么就是不听？ 我一定有。 怎么搞的？白雪公主跟其他的故事全搞在一起了。请问你是谁呀？ 我是一寸法师，你呢？ 我是拇指姑娘，你好。 你才是鬼呢！ 那搞到这个地步也真好玩呢。 我要回家去了。 啊？哎，一静啊，我还看一下，然后才回去啊。 我最喜欢的故事都弄得乱七八糟了。 啊！是不是碰到什么东西了？这应该不会才对。哎！ 把东西乱放，大熊人呢？大熊，大熊快出来呀！大熊在哪里呀？快出来呀！ 啊，是妈妈。哎呀，现在是最有看头的时候啊！ 大熊， 我知道了啦。有事，妈妈？ 什么有事嘛？你给我过来一下，大熊。 奶， 不要放生一只花。这么懒惰的话，第二学期就会很辛苦的。作业再不做的话，就来不及了。每天都要做一点，什么时候你才会懂啊？你懂不懂我说的话呀、啊，大熊？怎么搞的嘞？怎么说你都是不听。我已经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功课每天都要做完才可以。你别净顾着玩嘛。 哦。 怎么搞的？怎么讲你都讲不听的。 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 大熊，你在干什么呀？ 是， 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从预备袋子拿出鞋子来，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可就不得了了。你知不知道很危险的？你， 你原谅吧，刚刚才被妈妈修理的好厉害，我现在好累。 是吗？那么今天就算了，不过你要小心哦。 谢谢小弟的。你在干什么啊，小叮当？ 大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进去漫画书里面的好像有四个人，对不对？ 四个人？是啊，是四个人呢。 可是在这里居然只有三双鞋子，怎么回事 啊？这个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说，其中有一个人没有回来这里。 怎么可能呢？大家都回来了呀。 哎呦，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来查一查所有的漫画书再说吧。 就是全部啊？ 当然了。有没有在哪一页里面？一定要好好的查一下哦。 这 的会在吗？ 哎，这里没有，这个也没有啊， 这不得了了！啊，对了，啊哈哈 哈！怎么了？哎，大熊，你要去哪里呀？ 直接去找本人不是比较快一点吗？啊！哎呀，小叮当太操心了，所以才会连一根头发都没有，一定是这样子的。 你找阿福啊？我们阿福不在家。 哦，行踪不明呢。 啊不，他刚刚跟纪言一起到后山去收集昆虫了。 太好了。 这只是我的。 太狡猾了，是我先看到的耶，是我的。 你抓到的是我，你有话要说吗？ 没有。 大熊啊， 那个一季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 刚刚他出去一下子了。 哦，太好了，是小叮当弄错了呀。 一季他怎么了哈？ 没什么。你还在那边呻吟呢？哎，大家都已经回家了了。 大熊，你快点看，天猫夜谭这一夜在岩石旁边的地方。 啊，这个 只有一只鞋子是无法回来的。所以一定有人还没有回来，我是说真的。 其实我没有看到余静哎。 快点去看一看。 啊，大熊又跑了，这家伙一天到晚只知道玩而已。我的天哪，果然没有收拾，真是的，可恶的大熊，今天我绝不饶他。 弟弟， 你怎么可能在家嘛？ 不管怎么样了，让我确定一下嘛。雨季，雨季在家吗？ 到处都找不到雨季。 我是 小丁。啊，不是，这里是一静的家。谁？啊，你是钢琴老师啊？什么？啊，现在要去露营？ 喂，一静因为有点不太方便，他不能够去了。一静他记错日子，昨天去参加露营，回来的时候就进到漫画书里面去，所以他妈妈以为一静去参加露营。 小叮当跟大熊啊，又有什么事情了吗？啊？ 不，那个 可以打扰了，不好意思， 再见啦。 我们一定要快一点把一静从漫画书里救出来才行。 可是能够顺利的找到他吗？ 每天你知道看漫画书，这样子他就没办法看了。 哎，那是什么东西啊？那个烟是…… 啊！把漫画书烧掉了，太过分了，妈妈。 就应该好好的保管才对呀。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赶快去做你的作业吧。可恶的大熊！ 一静的，小叮当，请你想办法嘛。 既然没有漫画书的话，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来，我们用时光机到以前的天方夜谭去啊。 时光机是来回真实世界的，现在和以前之间，和虚构的故事世界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时光机也没有用啊。 那一静会怎么样吧？ 我也没有办法，你问我问谁啊？ 不负责任的。 是谁不负责任？变成这个样子的原因都是因为你呀，大熊。 知道了，是我不对嘛。下定决心去告诉一静的妈妈，一定会很吃惊的，因为一静她是个独生女，会不会因为太悲伤而自杀呢？或许听到这件事情就心脏麻痹，糟糕了呀。 又是大熊啊！ 哦，再见！我没有办法说出来。一静现在不知道在做什么。我当时不应该从漫画书出来的，怎么办呢？ 水，给我水，求求你！ 一俊啊，小叮当，小叮当，不得了了呀！小叮当，一俊他，小叮当， 你不要说话了，最重要的资料正要传过来。好，来了，来了，就快要成功了，哈，成功了，资料都出来了， 什么事情成功了？ 这个样子就有希望，就一定出来了呀。 希望。 天方夜谭一共有260个故事构成的，所以其中也有真实的故事。因此我查了一下宇宙百科字典，查一查哪些是真实的故事，答案在这里耶。 然后呢？ 其中有两位是时代的人物啊。 真的？ 哈伦阿尔拉希特和帅秀杰哈这两位。所以呀，我们找到这两位从前的世界，也许可以找出和故事里面相关的事物，也说不定哦，大熊。 那我们走吧。 嗯，现在也只好去了。 能， 一定的。 真的吗？ 你们一定会跟我们一起去的吧？ 当然会一块去了，可是 我觉得不太靠得住的样子。 没关系，我拜托了一位专家向导机械人来帮我们带路。 让你久等了，小丁总门大人。 鬼？ 什么是鬼？太失礼了！我是时光旅行社的密克人。你是小丁总门吗？是你？是你？是你吗？ 不是什么小丁总门，我叫做小叮当，你搞错了。 哎呀，是你是你啊！哎呀，今天能利用我们时光旅行团，非常的谢谢你们各位。这个天方夜谭是 好了，解说不用了了，我们赶快出发好了。 是吗？解说也是工作之一呀。可是以下的事情，请一定要照做。首先是一天就可以背下来的阿拉伯绘画。 我们有翻译机，所以不会背那些东西。 小丁总们大人会有这种东西？ 我是小叮当啦。 那么，请各位穿上衣服，这是贸易商人的衣服。另外要附上一位，这边是两位侍者的。 啊，我们是侍者。 你们诸位不是在赶吗？为什么不快换衣服呢？快点换衣服吗？ 小叮当很合适的耶。 哎，他那个为什么好啊？ 我们也要做商人啊，好不好？ 就是啊， 可能不适合吧。 你这么说，这个脸孔怎么样啊？这个脸孔像人吗？你看这脸孔。 我们赶快吧。 等一下。 究竟是要去还是不要去？ 当然要去了，那还用说吗？ 那就赶快出发吧。这是旧式的飞行机呀。 没有关系的，只要会动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赶快走了了。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到794年的巴格达去吧。 哇，太快了！ 你们不是说要快一点才好吗？ 哎，你是不是真的会驾驶啊？ 你这样讲太失礼了，我是职业人员呢。794年，日本当时是平安时代，把首都迁移到镰仓的时候。 嗯，这件事情已经太不重要了了。 要跟日本的历史对照才行啊。 不必解说了。 喂， 好了，到了。 怎么那么粗鲁嘛？ 真是的。 请各位看好。这里就是794年的巴格达。前面的河川就是很有名的吉克利斯河，中央是城市，三州的城墙里有王宫和寺院，人口200万人，在这个时代是世界最大的都市。顺便说一下，当时日本是平安时代。首都 这件事情刚才已经说过了啦， 不必再解说了。 好像跟社会课的老师一起旅行的样子，真没意思。 反正我的解说是没有什么好听的。我是个三流向导。 哎呦，他在闹别扭了。 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了。最要紧的是接口怎么办呢？ 这么广大的阿拉伯世界，我们到底要去哪里才能找到一镜呢？想想办法。 跟着我的梦里，他在奴隶船里面。 你梦靠得住吗？ 反正要做，我们就照阿拉伯的方式做吧。 什么意思啊？ 比方说利用油灯精啦、瓶子精啦。 在天空飞的地毯比较好一点哦。我觉得天空中飞的地毯比较好。 小叮当，你就拿出这些东西来吧。 像闪光一样，像闪光一样了。油灯精、天空飞的地毯，这些都是虚构的故事而已。 你这家伙真是啰嗦啊！你 是吗？那你就请便好了，不关我的事。 哎呀，真是太随便的向导了啦！ 这是怎么办呢，小叮当？小叮当啊，快点把翻译机拿出来！ 哎，对。 在这里露宿很危险的哦。 哎，我叫做小叮当，你好。 打招呼，等一下才来了。危险的客人们已经出现了。 是边在哭的婴儿都快停止的沙漠蝎子团，把所有的衣服跟东西都脱下来。 哎呦，有四十多个盗贼呀！ 哎，呀， 军队来喽！ 呀，撤，撤退啊！快！ 别跑，我们包围了！栖息在沙漠的毒虫们，一个都不能让他们逃掉，全部给我抓起来！啊！ 大致上都抓起来了， 比想象的还要容易收拾呢。 很可惜，首领卡西姆被跑掉了呀。 是吗？通知全国逮捕他，坏人全部都要抓起来，使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 是， 我们回王宫吧。 是， 你们也到王宫去好好的休息一下吧。 好了呀， 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你的大名是什么？ 我的名字叫做哈伦·阿尔拉希特。 啊，你就是哈伦·阿尔拉希特啊！哇，太棒了耶！ 出发喽！昨天晚上也没睡好啊。 在最危险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救助，真的非常感谢你。 扫清沙漠作战能够成功，是得到成为诱饵的你们相助才会成功的。可是你们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日本来的商人，我叫做阿布特拉，而这一位呢，他是我的秘书，叫做阿里。 阿里？哎，我叫阿里。 而这一边呢，是我的仆人，一位叫哈山，一位叫阿雄。 忍耐一下，忍耐一下。 日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啊。 它是比印度还有中国还要东方的一个岛国呀。 比中国还要东方？哦，从那么远的国家来，目的是什么呢？啊？ 其实啊，我们是来找这位小姐的。我在我的梦里面看到她被载在奴隶船上面。 奴隶船？那就不得了喽。在吉克利斯河口附近有一个叫巴斯拉港的，世界各国都会有船只来这个港口的。 娘，也许可以找到什么线索，说不定。 那我们就到那个港口去找找看吧。 啊，我给你们几张我签发的通行证，也许到时候可以用得上啊。 谢谢你，国王大人。 家过来看好东西。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来呀、啊！ 你认识这位小姐吗？ 哎呀，好可爱的小姐，是奴隶啊？ 有这个可能吧？ 哎，也许可以买，哪里啊？哎，多少钱？ 不是要卖的了。 哎哎，把那女孩子卖给我嘛啊！ 哎，我没有看过呀，对不起，我不知道啊。 没关系，还是谢谢你了，谢谢你。 我看过。 好，知道。 什么时候在哪里看过他呀？ 我记得是30年前，30年前看过他呀。 哎呀，哎，大熊。 我们这样的找法是找不出来的了，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找到他呢？ 哦，他们， 你说哈山跟阿雄啊？ 嗯。 真可恶哎！你们两个居然在这里偷懒。 我好疲倦哦。 我们问任何人都说不知道，没有见过啊。哎，爷爷，你也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吧？ 我知道。 你看，每一位都说这样吗？ 知道。啊，在哪里看到过她？ 差不多10天前了，一艘奴隶船往东方出航，里面记得有这个女孩子嘞。 就是她。 哎，我们快点去啊！ 可是该怎么去呢？ 我看这样吧，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们也买一条船呢。 要我们买一条船？ 小叮当啊，不快点的话，一进它就会有危险了。 小叮当啊，你有这个时代的钱吗？ 可以从宇宙和平银行里面拿呀，没关系。 怎么样啊？可以的话，我可以帮你们介绍正要卖的船呢。 那么这一切就拜托你了。 这好像幽灵船呢。 这种情况开得动吗？ 好像一直放在这里没有动过的样子。 可是我不赶快的话就赶不上了。 船员，我来帮你们募集好了哈。 那我们就马上出发了。 哎，那艘船呢？未经允许就出航是违法的。目的地是哪里啊？说。 目的地，没有。 载的货是什么？船员名册呢？ 你突然那么说，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 那个老人啊，他跑到哪里去了？ 他们有嫌疑，统统带回去，快！ 哎，对不起，请你们等一下，我有带这种东西，你看一看。 什么？通行证啊？是阿尔拉希特陛下签名的。失礼了，因为得到情报，盗贼首领卡西姆要逃亡国外。请原谅我们，都是我们的错。 没关系。 哦，请小心啊。你们可以走了，放心了。 我还以为会变成怎么样呢。 可是刚才那个老人跑哪里去了？ 哎，在那里哦。 我替你们募集了船员了。现在你们装饮水还有粮食，然后就可以出航了啊，没问题了。 他们的项目为什么都不太好啊？奇怪了， 我们现在不能够太挑剔了吗？ 好嘞，马上就出航嘞。 我们终于赶在你的后面出航了，请你再忍耐一下。加油吧，一俊！可是怎么那么慢呢？哎，能不能快点？拜托，能不能快点啊？ 这要看风啊！如 如果没有更强的风，就没办法啊。 小叮当，怎么办？哎，小叮当，拿水的东西来嘛。 要强风是不是？强风扇子。 吉安，现在可以扇出强风了，试试看啊。 交给我办就行了，要开始扇喽。哎呀！哇！ 太强了，来不及了。刚刚那种风太强了，不行，找适当的轻微的就可以了。 那个家伙有很奇怪的带子，哎。 我们已经到了很远的地方了， 这里应该是波斯湾的正中央才对。 可是一进的船现在还看不到啊。 他们是十天前出发的，我们还没有赶上，当然看不到了。 呵呵呵，我看我们该睡觉了吧。 有什么办法？嗯， 这里好像是船室。 里面怎么这么黑啊？ 不要紧嘛。 不行，里面破破烂烂都是灰尘啊，不行啊，不行啊。 那没有办法睡了。 考虑虫睡袋，没有办法了，只好用这个睡觉吧。嘿，这是大熊的，吉安的。 我是谁呀、啊？ 他是海盗卡西姆，哎，我们上当了。 我你们的服务才能逃出国外，应该向你们道谢。 什么道谢啊？我揍你！我揍你！ 难道卡西姆大人还可以保住命已经很不错喽。 现在手跟脚都没有办法伸出来， 天气变坏了，小叮当啊！ 大熊， 四海， 我要想办法呀！ 不行了！啊！你昨晚的台风好像做梦一样。 是事实啊，不是做梦了。我说的是真的哦。飞来一个通红的火球，把昏过去的我们捡起来，运到河岸边来哦，就是这样子，不是做梦哦。 火球救了我们，像做梦一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嘛？乱讲了啦！ 可是我看到的嘛。 你这个人真是唠叨主。 哎呀，反正我们就得救了，没有关系了啦，好了。 当然有关系了。 哎，小叮当啊，你认为怎么样？ 我想可能是幻觉吧。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虚构的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墙壁已经开始模糊了。可是到那个时候就麻烦了。 那么，哎，我们已经进入天方夜谭的世界了，对不对？ 进来了吗？啊， 走啊，快去叫一进呐，快，快点呐，快！ 你要去哪里吗？ 前面是海，后面是大沙漠，你去哪里啊？ 我们总要去个地方啊，对不对？ 各位，现在差不多应该让我们的工具发挥的时候了，对不对？ 我们都在等着呢。 小林大真靠得住嘞， 了不起。 没有。没有。没有。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我的袋子呢？啊，袋子不见了。 那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打算怎么办嘛？ 没有袋子的小叮当只不过是中国的机械人而已哦。 你们干嘛说的那么绝啊，真过分呢。 哎，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吗？比方说你身上什么东西啊？ 对了， 有什么吗？啊， 密克人给我的头巾，因为尺寸太大了。这顶帽子啊，是我得意的。 太好了，还有留下一个。 那使用的方法呢？ 这个羽毛啊是一种笛子哦， 然后呢？ 可以变成任何形状，它是变化头巾。 只是这样而已吗？ 那么， 这家伙， 忍耐一下，敌人。 我们并不是没有目标，我们现在一直在往北走啊。 慢吞吞的家伙，不走快点就把你给留下来啊。 可是我的脚，如果有竹蜻蜓的话，一下子就可以飞到了。 哎，对了，我希望有身上的水管伸到地下水脉，然后像自来水一样的。 那我要捉鸡、拉面、猪排饭，想要的都有啊！来呀、啊，来呀、啊，别呢！ 你们现在是在挖苦我吗？你们太过分了！ 是啊，你知道了没有啊？ 你有话要说吗，笨叮当？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啦，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救一进吗？你们现在在那边吵干什么嘛？也没有用啊，对不对？ 对不起，因为我实在太焦躁了。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变成这个样子啊，都是那个卡西姆害的。 卡西姆那个家伙用那一艘破烂船，应该没有办法克服那个台风的，可能会漂流到同一个海岸也说不定，而在这个沙漠徘徊哦。所以， 如果让我碰见的话，我绝不会饶他。 一点点就行了，请给我喝水啊。 想喝水？昨天晚上台风的时候不是喝了很多的海水吗？现在还想喝水啊？ 首领，你怎么可以说出这么无理的话？ 不知道还有没有喽，我看看啊。哎，已经没有了，你们就忍耐一点吧。 老大，你还给 我们救火。你们放心好了，我让你们看看特别留下来的东西，愿望可以实现的袋子。 啊！我要喝水，我要喝水。 我想吃饭啊，我饿。 等一下，我先拿水出来给你们。 这什么东西啊？ 水。 你要吃饭是不是啊？来， 怎么样啊？好吃吗？ 根本连一滴水都没有，你骗我吗？ 老大，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什么都没有啊！ 等一等啊，要在天空飞的工具，这是什么东西啊？ 傻瓜一样！ 我告诉你，我再也不要做你的部下了。你走吧。 一点好处都没有， 是吗？那就随你们去好了，去吧。 这可真是求之不得。哼， 我原来是想带你们到黄金宫去的哦。 黄金宫？ 是啊，在这个沙漠深处有黄金宫殿，宫殿里面有很多的宝物，可是只有一位国王在统治这个宫殿呢。 像梦里一样的故事是不是啊？ 真是让人不敢相信哎。 我是听我的朋友奴隶商人说的，他也想大赚一笔啊，现在应该正是向黄金宫走去的路。你们要知道，我原想夺取黄金宫殿，建立王国，好好对待你们的。既然你们这样的话，那就算了。 老大，老 大， 老大，别这样， 你们快点消失好了。 老大， 老大， 要陪你去吧。 老 大，老 大 都是 我 不好，对不起了。 你们随意了。 哎，我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 湖泊，像海洋一样大的湖泊。 这边 喝水了呀！ 我要大喝特喝啊！ 您终于派上用场了，太好了哎！ 怎么还没到？什么地方有湖泊啊？还没到。 奇怪了，应该是在这里啊。 我知道了，那根本是海市蜃楼，不是真的。 海市蜃楼 是光线恶作剧，让人发生了幻觉才看到了湖泊的。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的呢？ 阿福，先来一个火球，现在又来个海市蜃楼，你的眼睛在扰乱人心，你今后看到什么都不可以说出来，知道不知道啊？ 我知道了。 大熊，大熊呢？大熊， 大熊。大熊， 大熊，你在哪里？ 大熊， 在没有路的地方，他也会迷路，这是差劲的天才耶。 哎，有了，大熊，大熊，你振作一点。 大熊， 不妙，他中暑了耶。姐，你赶快带他到阴凉的地方去。 振作一点，大熊啊！ 在那边有阴凉的地方，快一点。 也许是绿洲。喂，我又是海市蜃楼啊，我的眼睛靠不住了。 碰到啊，好吧，现在只剩下你这一个黄金蛋了，可是会遭到那么大的台风，真是运气不好哦。好好的洗，变漂亮一点吧。差不多了吧，身体会泡坏的哦。喂，你在什么地方啊？好了没有啊？啊？喂，你在哪里啊？在哪里？跑到哪儿去了？对你好，你就得意忘形啊！抓起来，让你充分领教鞭子的厉害。没黑没，蠢蛋，谁让你突然停下来的？不妙了，沙风暴要来了！这里，快，蹲下！ 头巾，所以我们得救了耶！ 可漂亮的星星啊！ 大熊， 大熊，你不要紧吧？ 沙是对了，如果有水的话就好一点。 如果说有小小的泉水就很好了。各位，我还是不要说，因为我的眼睛靠不住啊。大家都很疲倦，为什么连续这样的天气呢？ 姐，真的不要紧吗？它会不会太重啊？ 你虽然不是不要紧，可是总不能不管嘛，你说是不是啊？ 虽然平常很粗鲁的你，可是你的朋友的友情真让人感动哎！ 不要这么说了，不好意思了。 我连耳朵都变成有问题了呀！我的眼睛和耳朵都会靠不住了呀！ 阿福，你不怕被他压扁吗？阿福，哎， 这是真的呀！那等我一下啊！ 啊，我们终于进入天方夜谭的世界里面了！我的天哪！ 我们没想更温柔的进来呀、啊！妈妈，救救我呀！妈妈，救我呀！ 放开我们！他好像不想吃我们的样子哎。 究竟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速度越来越快了呀！假如世界有尽头的话，也许就是这个地方了。地平线那边很亮哎。 啊，是黄金宫殿呢。花香，喷泉喷出的像水晶一样的飞沫。哎，那是水呀！ 大熊，有水了，有水了！大熊， 真的有水耶！ 喂，大熊，是水，就是大熊，你不要紧吧？恢复元气了没有啊？太好了，我们好担心呢。哇，好棒啊！ 是谁来这里干什么？ 狮子说话了。 我不要！我们并没有恶意，是大魔人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对不起啊，对不起。 吓了一跳嘛，很抱歉的，因为太久没有看到客人，所以无意中……对了， 我是这个宫殿的王，辛巴达，人家叫我船员辛巴达。你们好啊！ 你就是船员辛巴达吗？跟我印象里面的不太一样。 这里是天方夜谭的世界吗？ 天方夜谭，这是什么呀？ 哈、啊，故事是以后才有人写的啊。对了，我想请问你一件事情，哎。 哦，我知道了，你要问我一个人生活是不是很寂寞啊？因为我的周遭都是魔法的东西，所以每天都很快乐。我让你们看看我的搜集品吧。 哦，我们想要问你的是。 大熊、小叮当跟青蛙阿福，他们一定会来救我的。 没错，还很新啊！看大小呢，一定是那位奴隶的。你的功劳可不小啊！这回我的运气还算不错。 可以在天空飞的木马。因为在晚上的沙漠看到你们，所以才把你们带到这里来的。 哦，这一点我们非常的感激你，谢谢你。 我们想问你的问题是，我们想问你， 哦，我知道那个魔人真正的身份是不是？他在这个瓶子里面，一旦出来外面，就会变成巨大的魔人，听从开瓶子人的命令。可是呢，因为他太强了，很难驱使他。至于这一边的比较弱一点，但是呢也比较好使用。 问他一进的事情啊，快呀、啊！ 比较好用的呢是这个灯，来，你过来擦一擦它看看。不要在大白天里睡觉啊！ 哦，是主人大人，我马上就去哦。 连做什么事情都不问，他可真是个冒失鬼啊！对不起，请原谅他。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哦。我们到阿拉伯来，目的呢是要找一个女孩子的。你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什么呀？原来是找女孩子，你应该早点说嘛。 啊，他在这里吗？ 在。你们跟 我 来这里。 所以我说嘛，应该早一点问他的。 什么？原来在这里。 全都是一些很可爱的女孩子， 可爱的女孩子， 大家出来吧！哎呀，经常要上紧发条啊，真是麻烦的。 嘿，快点跑啊，快跑啊，嘿，跑快点啊，嘿，笨家伙，你以为你可以逃出我的手掌吗？啊，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的能耐啊。我告诉你啊，这个辫子可是很疼的，皮肤会破烂流出血来的哦。你想吃苦吗？啊， 这个是士兵的种子，把它们一粒一粒撒下去，马上就会变成士兵了。 啊，我回来了，我去寻了沙漠了，要办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啊？你怎么没告诉我？可不可以告诉我要办什么事啊？ 你这个冒失鬼还敢问？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可是，在沙漠里有一个男人正在追赶一个女孩子哦，我刚刚看到了， 是一定啊。 他沙漠在什么地方？ 哎，女孩子长得什么样子啊？ 他是不是留着个辫子？ 男人是什么样的家伙？ 什么？朋友被奴隶商给拐走了？哎呀，那可真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你都不让我们说话。 天空飞的地毯，这是我最得意的搜集品之一了。 你们快坐上来，要出发了。 哦，是。 你这次 一定会找得到你的。 其实呢，叔叔我是很慈祥的人，如果说答应我的话呢，我就相信你。好，你跟我说啊，主人先生，我今后绝不会再逃跑了。 我说什么都不会轻易答应这种事情的。 你这个倔强的家伙！ 云静， 救我啦！杀手！ 云静，我马上就来。哎呦！ 快把那个女孩子交给我们！ 交给我们的话，你会吃不消的哦。 你们说什么东西啊？这是我的重要财产呢，还想抢？你们再等十年吧，我可是恶党里面稍有名气的阿布希尔大人，搞清楚了啊！ 快点放走那个女孩子！ 放开我！讨厌，放开我！ 好吧，去吧。 救命啊！救命啊！没有！ 大熊，你们， 一静， 一静， 小金姐姐夫，我就相信你们一定会来救我的，谢谢你们！ 太好了！ 哎，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还在做这种坏事吗？难道你忘记了以前你在沙漠里差点死掉是我救了你这件事？ 我不敢忘记啊，因为经常念念不忘，所以才会找到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千里迢迢带来送给您的嘛，这是我的孝心啊。 混账东西，你到底怎么搞的？怎么可以贩卖人口的？ 是。 好了，各位，现在没事了，我们皇宫里去吧。 是。 士兵，恢复种子吧。出发了。 国王陛下，请把我也一块带走吧，拜托你。 不行。 国王，你怎么可以把我一个人留下来呢？等一等啊。 活该，因为你欺负了一静啊。 你们想杀了我是不是啊？ 那是水跟粮食，不准再回到城镇了，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好小子，你给我记住，让我有这种遭遇，我会找到你的宫殿，把今天的事数百倍向你报仇的。走着瞧好了，可恶。 恰恰好哎， 她是阿拉伯的公主， 变得好漂亮啊！ 哇，好香啊！ 对不起，香水澡。 趁洗完澡清爽的时候，我们吃饭。 站住！ 哇，各位尽量的吃，然后好好休息一下。 要吃了！我想一直住在这里。 你们可以一直住下去，等到体力完全恢复之后，我再送你们到巴格达去。但是呢，到时候必须要请你们服下这个丧尸记忆药。 丧尸记忆药？ 这么快乐的事情怎么可以忘掉呢？ 如果黄金宫的秘密泄露到外面，让贪心的人进来，把魔人啦、士兵种子等拿到手之后，就不得了了。 可是那个奴隶杀人阿布希尔，他对这个宫殿知道得很详细，那他呢？ 可是我有让他服一下丧尸记忆药啊。 可能是他对这里的印象太深刻了， 所以还有剩下一点点的意识的关系吧。 我想也许有这个可能吧。 小铃铛，是用什么方法在这个地方盖了这么大的宫殿呢？加上那些个奇怪的搜集品，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呢？这都是一团谜，想不透，是不是啊，小铃铛？啊，什么呢？已经睡着了啊！哦，起来，小铃铛，起来了。什么声音啊？你听啊！ 哎呦， 快点吧，你听，有声音的。 啊，我已经睡着了，还吵，真讨厌啊你！ 令人害怕的声音啊！ 是这边的。 国王， 他在池畔做什么呢？ 哎呀，吵醒你们了，真是抱歉呐！ 怎么回事啊？ 因为阿布希尔的事情使我不放心，所以我利用千里眼池看一看情况啊。 千里眼池， 是不是就是可以看到很远情景的东西啊？ 什么都看不到啊！ 情况不太好啊。如果这个样子敲的话，有时候可以看得清楚， 好像我家的电视机一样啊。 有什么东西出现了耶？ 哦，是阿布希尔， 他在做什么呢？奇怪了， 口里面衔着一条线在看木板。 那是船员在测方向时的工具啊。 方向 啊，影子快消失了。 让我再看一看，别消失啊！ 哎呀，哎，敲，用力敲！ 烂！ 还是不行。 阿布希尔究竟是在测什么地方的方向呢？ 可能是这个黄金宫吧。从那个地方用走路的话，大约十天以上，必须要经过像地狱一样的沙漠才行。 哦，那么人类就很困难喽。 三只老鼠闻到香味出现了啊，不容易。 把水跟食物交给我们，如果反抗的话，老鼠就会变成蝎子了。 那个声音像是卡西姆嘛？ 哦，原来是阿布希尔啊。你告诉我的黄金宫殿，虽然一再的走，可是到现在都找不到。那到底是不是确实的事情？你说清楚。 当然是了。可是你不可能走得到的，因为要经过地狱的深处，在这个地方大家都会变成木乃伊的。 那你就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了解黄金宫殿的秘密啊。上次要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辛巴达那个老家伙让我服下丧失记忆药，我就假装服下，不久呢就把它吐出来。当然了，如果说你愿意做我的部下的话，我可以考虑带你去吗？ 部下？要我做你的部下？你说什么？要我做你的部下？ 当然了，如果不愿意的话，就随便你喽。 老大，地狱的深处，我才不想去呢！不要做他的部下，好不好啊？ 现在应该向他低头喂，老大。 我知道了，请您收容我做部下，拜托。 哎，原本就应该这样嘛。 我很难走啊，这么多岩石的地方，真是的，累死我了，怎么走得到嘛？累死了。 好了，不要唠唠叨叨的，快点跟我来吧。我记得是这个地方，啊，嘿嘿，就是这块岩石啊。 过岩石怎么了？ 嘿嘿，你们好好的看着吧。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好啊，来来来来来，快进来啊，快来，快啊。芝麻关门，芝麻关门。 不会就这样带我们到那边的世界去了吧？ 没有错，这个洞窟里面跟我们住的世界不大一样啊。 不要吓唬我们了。 我没有吓唬你们，为了证明这是事实，我们已经走了10天了。 怎么可能嘛？ 是不是可能？你们看吧。芝麻开门。看到了没有？黄金宫殿就在眼前了。 啊，那个就是黄金宫吗？好厉害哦，穿在沙漠上航行哎！报告报告！ 拜托，不要大惊小怪，这是沙船，这也是我得意的搜集品之一呀、啊。 这个世界上还有船会在沙漠上航行？ 你要吓一跳的话还太早呢。城堡里面啊，比这个更厉害的堆积如山呢。城堡现在是空城啊，咱们快走，快！ 哎，好。 哎，不行，门连动都不动啊！ 这样被风吹在沙漠上航行，就会让我想起年轻时候的事情。 国王，你以前是？ 为了到远方的外国，做了7次的航海呀、 啊！啊，你看，好大的鱼呀、啊！ 不是鱼，是海豚。 对，是沙海豚，它也是我得意的搜集品之一。 那是什么？ 沙金 是我得意的收集品之一，对不对？ 没错呀，你怎么知道？ 怎么吵什么？ 糟了，心惊别针在响，王宫里可能发生变化。 什么？也许有人侵入了，也说不定哦。 又蛮多、哦。 勾住了， 快进去城内，把城门打开来。 是。 嗨，他们回来了，快快快！ 还是阿布希尔他们呢？ 快呀！好了，先找出搜集品，这样就可以把城堡占有了。很快。在哪里呀、啊？ 老大， 找到了是不是啊？ 这样子我们就是世界第一豪富嘞，老大。 笨蛋呐、啊！宝藏以后才处理，要紧的是先找到搜集品的房间。 不要让敌人得到搜集品啊！快走。 卡西摩，这里、啊！他们要到搜集品的房间去了。 啊！我陛下！ 哎呀，糟糕了，魔人会被……哎呦！嘿嘿嘿嘿。 等等，冷静，赶快出来啊！ 你 吗？ 把这个家伙打倒啊！ 叫我打倒他！ 真是没用的家伙啊！ 最后一集就看这个了。 啊！糟糕了！ 哎，好了，国王，我要报答佐丁的份儿，把国王给我抓起来！ 你抓我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这件事儿我以后会好好考虑的。先把他们关在地牢里面。 阿布希尔啊，现在世界已经是我们的了。 你应该叫我阿布希尔大王喽。 是阿布希尔大王陛下。 为我们的王国再干一杯，来， 干杯！ 你不是国王的搜集品吗？快听话嘛！ 没有用的，那些工具只听从使用人的命令而已啊。 如果用小叮当的袋子的话， 袋子什么意思啊？ 从那个里面可以拿出很多东西，是未来世界的工具。 未来？ 嗯。 哦，对了，那个男人也说他是从未来来的人。 从未来来的男人？ 对呀、啊，那是我第七次出海时碰到的男人。我出海并不是完全为了赚钱，我是想亲眼看见魔人了、魔法还有怪物等等那些还没有碰见过的东西。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情愿失掉财产甚至性命。然而，在最后一次航海的时候，在暴风海上，我把那个男人救了起来，他是一个会魔法的人。我把小孩子时代的梦想告诉他，他说为了答谢我要让我实现小孩子时代的梦想，然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把一些搜集品拿来给我，在沙漠边际替我盖了这个王宫啊。 哈，那个人就是从未来世界来的时光旅行者喽。 原来如此，这么说搜集品那是未来的工具了，对不对？ 可是现在这个梦想王国已经被坏人给占据了呀。 哎心想有危机的时候要来救你们，经常注意看时光电视啊。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谢谢啊。 你是最好的向导哦。 哦，他好像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叫做密克人，他是未来世界的向导。 本公司是时光旅行社，为各位准备有各种安全又便宜的旅行，请参考，多加利用。 这个并不重要了，我们现在只希望能够早点离开这里。 那是很简单的事情啊。好了，我看看啊。好，快走喽。 耶，好棒哦。 哇，我被跑掉了。不需要大人的。国王他都跑掉了。国王他们。不需要大人。 一个人，时光飞行器的出口到底在什么地方？ 哎呦，糟糕了，还在王宫里面呢，怎么办？ 哎呦， 三流向导啊！ 你又这么说了，你这么说其实是匆匆忙忙跑出来的人才不对的。 你说什么？你这家伙！ 哎，稍微控制一下嘛。 不行了，我们就不能够再回去了。 无论如何，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吧。 芝麻开门。大家快点啊！芝麻关门。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啊？ 可刚看不见哎。 好吧，不必着急。那些小家伙能做出什么事情啊？顶多会在沙漠里面死掉而已，别理他们了。 不要管我了，我是个船员，不适合在陆地上行走。 可是照这种情况下去，追赶的人马很快就会追上来，你不走是不行的。 真是没办法的老人呢。 就算是船员辛巴达，年纪大了之后还是如此。 你说什么？ 因为我在漫画书里面看到，而且我向往的辛巴达也差得太远了，根本。 你向往的？ 不只是我一个人呢，看过天方夜谭的所有世界上的孩子们都很尊敬你的呀。 没有错啊，辛巴达对什么冒险都不会害怕的，接二连三的危机他会用智慧跟勇气去应付，他是一个开拓道路的人哎，他才不像你一样这么胆小呢。 是吗？真是没有想到连我的心都老了呀。哎，好吧，既然如此，我再一次跟你们回宫殿。 太好了，这样才是我们的辛巴达。 现在如果有小叮当的口袋的话，那就好了啦。 请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嘛。 你说口袋是不是挂在小叮左门先生肚子的脏袋子呢？ 他脏不脏不要你管了。 那个东西因为卡西姆他们丢在沙漠上面，我把他们捡起来了，在这里。 观众看一看，如果没有口袋的话，是不是就一点都不像我小叮当本人了呢？ 还是不像样啊。可是 是的， 好事要快办了，让那些人知道我们的厉害嘛，快点啊。 好，那么马上我们就去拿飞天地毯。好像缺货的样子耶。飞天包金， 这个太扎劲了， 不要太奢侈了。 怎么样了？把他们干掉了没有啊？ 究竟怎么样了啊？ 这算是什么？ 阿布希尔，马上把城堡还给我！ 说什么呀？把他们射下来！射呀！ 哇！ 掉进了院子了，把他们全给抓起来，快！ 快点，跑到房子里面。 不要紧啊！糟糕了，吓我一跳！快逃！ 快拿出东西来啊！ 要拿出什么好呢？我想想看啊。好吧，先拿出穿洞圈子，这样应该可以了。想个办法。哇！应该想个办法把士兵们拉到我们这里来，否则的话我们就动弹不得了。 能够把种子取回来的话就好了。 变身饮料。怎么样，一模一样吧？ 阿布希尔大人。 快点去把士兵种子盒给我拿过来，快点去。 是主人，我马上去哦。 吓了我一大跳。 他们究竟跑哪儿去了吧？ 有了。 你要干什么啊你？ 阿布希尔大人叫我拿去给他哟，我要拿去给他。 去 然是我的命令，那就没办法喽。 主人大人，我拿来了。 辛苦你了，士兵们呢？快点恢复种子吧。 好，下一个试行是。 大王，这究竟怎么回事？ 我发现好像出现了一个假的我呀！ 坏人们， 这一次我绝对不原谅你们！士兵们，进攻了！ 笨家伙，平民的国刃还在我的手里呢。 糟糕了，瓶子魔刃在他手里， 把他们干掉！ 让我来！ 哎，等一等， 不准对小孩子们出手！ 把他给踩碎掉！ 等等，瓶子魔刃，看我的缩小灯！ 魔刃正在变小，哎，怎么回事？ 那个狐狸家伙， 老大，我们玩完了。 好啊，既然这样，就用最后的手段。 国王，你 要不要行动啊？ 我没事，放心吧。 太好了，哇，好可爱的小魔人呢！你们看。 糟糕了，原来他们知道飞天宫殿的秘密装置。 不能让他们抢走宫殿。 哼，危险啊。阿普希尔，你觉悟吧。 卡西姆，你在干什么？快来帮忙啊，卡西姆！ 我现在很忙，哎，没空啊，忙死了。 主精灵赶不上他们，我们先下去吧。 跑快一点，快呀，加油啊！ 新爸爸， 反抗我的人都会变成这样的。来呀， 阿布希尔，你看错我了，你这个顽强的家伙，我是在荒海练出来的船员新巴达， 请你原谅我吧。 太好了，耶！ baby 有什么不好啊？投降吧，啊！ 危险！看我的！ 完了吧？你们的福，黄金宫又恢复了和平了，谢谢你们。这一次一定要让阿布希尔他们服下丧尸记忆药，然后送回巴格达去。可是你们一定要回去吗？ 你们能不能留下来？ 不行啊，因为家里面人会担心我们。 我家人呢？ 下一次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对，下一次来的时候会带辛巴达的漫画书来。 哦，那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们可要一言为定了。 好， 到时候请你一定要多多利用我们公司的旅行团哦。 可以啊，可是希望向导要老实一点才好啊。 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够老实吗？啊，你说，莫名其妙。 人で